实例和模式。数据库中的数据会随时发生变化，特定时刻存储在数据库中的信息的集合称作数据库的一个实例，而数据库的总体设计称作数据库的模式。一般来说，数据库的模式不会频繁地发生变化。